我回来了。 妈，阿姨。 你们都在家？ 是啊，阿姨，今天放学早。 对了，刚才我看见商场在打折，最近有点降温，我带你们去买几件衣服吧。 哎呦妈，一会儿有 NBA， 我要在家看电视，您带麦克去。 你这孩子，走，麦克，阿姨带你去。麦克，你觉得这件好看吗？ 嗯，好看，我喜欢。 劳驾， 有他能穿的号吗？ 嗯，有，他穿 M 号就行。 我能试试吗？ 当然可以了，您稍等。这件就是 M 号，你试试，试衣间在那边。 阿姨，怎么样？ 我看看。这件有点小，能换一件大号的吗？ 好的，我找找。这件是 L 号的，您再试试。 合适，真精神。你好，我们就要这件吧。 好的，收银台在那边。 谢谢。